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一块讨论和学习的还有 Alan. 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And how are you today? I'm doing pretty good, and I'm ready for the lesson. Hi, listener. Good to know that. 我们看一下131页。We start with lesson 14. 我们从第14课开始。As usual,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的单词，人人。 Everybody. Everybody. 在前面我们学过 anybody, 我们说是在问句中出现的。Everybody 就是在肯定句中出现的。Everybody loves Beijing. It seems. 我们在北京看到人人都喜爱这个城市。In Beijing, it seems everyone loves the city. 我们都很爱这个城市。Everybody, everyone, 经常是互相通用的。下面进入。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the theater. 进到戏院、电影院。Enter the cinema. 进到电影院里边。或者比如说进入会场。运动员进入会场。The athletes...entering the stadium, 运动员进入体育馆 the stadium, OK? 参加 Enter for. Enter for. 为什么进入是 enter, 而且 enter for 就是参加呢？其实还是进入的意思，就是为了什么而进入的，就能理解成参加。比如说我们这里为什么呢 ?Enter for competition, 为了竞赛而进入那就是理解为参加竞赛。下面一个竞赛。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这是现在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词。Competition. 就是竞赛的意思。Enter for competition, 参加竞赛参加比赛。获得赢得。 Win. Win. 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是什么呢都是 when. Won. And I think the film Cold Mountain won too many Oscar awards, right? Yeah, I liked Cold Mountain. I saw it in America at the movie theater, and it's a really romantic story. Oh. About a Civil War soldier who travels...very far to find his、beautiful girlfriend again, Nicole Kidman, on Cold Mountain. Wow. Very dangerous journey. Oh, wow. It's very impressing even to hear you say that. 我说用 when 这个词呢我们造个句子就说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呢 Cold Mountain, 冷山这部电影呢 won a lot of Oscar awards, 很多奥斯卡奖项。我们知道他赢得了11项大奖。Alan 就想到他在美国看了 Cold Mountain 这部电影是关于美国的内战的就是美国的那个南北战争一个、士兵跋涉万里不辞辛苦地寻找他的 girlfriend 寻找他的女朋友而那 girlfriend 的扮演者是谁呢就是有名的影星 that female leading actress is Yes, from Australia and she's beautiful She has red hair and she's tall and her name is NicoleKidman. Nicole Kidman, Nicole Kidman. 我们都知道，显然 Alan likes her a lot, right? Yes, I really like her. Alan 很喜欢这个电影明星，她是澳大利亚的那个演员，现在在好莱坞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OK， 这就是 when 和 win 赢得的意思。我们再看种植 grow， grow， the past tense of grow， grew， grew， grow， grew， 这是种植啊。我们以前有些同学可能要问了，我们也学过 grow， I grew up and had to work， 我长大了。对，种 grow， 长大也说 grow， 这是一样的词，但是用法不同。 I grew up， 我成长以后，我长大以后。 We grew corns in the field， 我们在地里栽种玉米。这样的就是自己的成长和种什么庄稼用法稍有区别，意思不同，但是都是 grow 这个词。 The next one， 做了，修建了。 Has made， Has made， 我们一看都知道这是 make， M-A-K-E 这个词的现在完成式。 Has made， 做成了，做完了，修建了。小路， Path， Path， Path，它就像 P-A-S-S pass 一样，是一条通道，但是 path 就是一条小路小径，修得很好的，让人在上面行走的地方。建造了， has built， has built， 又一个现在完成式， build， build 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built， has built， 盖起来了，建成了什么东西。水池， pool， pool， 最常用的呢 pool 是什么时候呢？是 swimming pool， 游泳池最常用的 swimming pool。 艰苦的，困难的， hard， hard， it's hard work， 这件事可不容易。 It's hard work to remember all those numbers， 要想记住那么多数字可不容易。 It's hard work。 奖品， prize， prizeprize， 比如说你获得了一个 奖品，获得了一个奖状，获得了一个奖杯，往往都用 prize 这个词。 OK， let's invite Alan to read all this for us. Everybody， enter， enter for， competition， win， growHas made. Path. Has built. Pool. Hard. Prize. Thank you, Alan. Let's move to the text. The best and the worst.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今天的课文呢，一看题目都知道我们要涉及到语法中的一种习惯用法，就是最高级的比较， The best and the worst。 Best 是 good 这个词的 Good, better, best， Good 的最高级， Good 是好，更好一些呢， Better， 最好的呢， The best。 那么坏呢， Bad， 更坏一些呢，Worse， 最坏的呢 ？The worst， bad， worse， worst， good， better， best， 这样的比较形式呢，今天出现，而且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会看到短词或者长词在出现比较最高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 ？Joe Sanders has the most beautiful garden in our town.Nearly everybody enters for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each year, but Joe wins every time. It's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this town has a competition called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It must be in England. 我们一读这个，我们就感觉到这有很重的英国风格，因为 gardening is a well-known job for many English people.在英国呢，很多人都愿意做园艺工作 gardening， 因为它的气候、国家的传统，而英国的植被、花草、树木都是非常多样、非常漂亮的。所以 gardening， 我们说园艺是他们比较喜爱的一个 hobby。 One of the favorite hobbies for the British people is to be involved with gardening。 英国人最喜欢的爱好之一就是做园艺或者是园林工作。所以这个每年他们的镇子里呢 In our town 在我们镇里，就是每年他们这个区里面呢都有一个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Nice 很好的， Nice Nicest 最好的，这是 Nice 的最高级，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最佳花园比赛。We can call it that way， 最佳花园竞赛每年都是举行一次。 Each year they have such a competition and Jill wins every time。 It's not fair, right? Right, it's not fair、 我们说都有点不公平了。 Jill Saunders 这位先绅士呢每年都获奖，那就是他有一种别人永远也赶不上的一种 top position，最高的一种水准。 I really wonder, Ginger, excuse me, why he wins every time. Why? 对 I guess everybody else wonders too. Yeah, 我们想大家可能和 Alan 一样都在纳闷为什么他每年都能赢。你知道要保持一个冠军地位是很不容易的。Now let's look at the second paragraph to find out the answer. Bill Frith's garden is larger than Joe's. Bill works harder than Joe.And grows more flowers and vegetables. But Joe's garden is more interesting. He has made neat paths and has built a wooden bridge over a pool. Wow, that might explain to some degree, right? He has big plans for his garden. He has big plans for his garden. 就显然我们看完第二段呢，我们就意识到刚才 Alan 和大家一块儿考虑的问题，他怎么能够年年都赢呢？年年都获得冠军呢？这里边 Bill Frith 是他的，是另外一个 gardener， 另外一个园丁或另外一个园艺人。他呢就和 Jill 做了一个比较，我们就发现 Jill 的特点了。 Bill Frith's garden is larger than Jill's. Bill 的花园呢要比 Jill 的大。 Bill works harder than Jill. 他在花园里付出的劳动要比 Jill 多。 And grows more flowers and vegetables. 他种的比就多的花和多的蔬菜，因为 garden 不光是种那个花的地方，还有 vegetables。 But Jill's garden is more interesting， 但是尽管这么多 Bill 的 优点， Jill 的 garden 呢还是更有趣味一些。这就是 Alan 所说的 He has big plans for his garden， 他有很好的设计和考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He has made neat paths，我们注意到 paths 是复数，就在他的花园里虽然不大，但是有非常干净整齐的小路。 path 就是小径小路。 And has built a wooden bridge over a pool， 他利用一个池塘上面竟然架起了一座木质的小桥，颇有点我们的苏州园林的味道。Does it occur to you that it has some resemblance of China's pavilion thing and the gardening thing in the south part of China and east part of China?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any beautiful gardens in China, Ginger. And it seems that Joe Saunders really is not just a pure gardener. He really has a multitude of skills. He's a carpenter. He's an architect. He's very creative. I agree. Alan 已经发现了，如果单纯的我们比较狭义的理解一下这个做园林的人啊，那你就忙着就是土啊、营养啊、肥料啊、花呀、草呀。Alan 已经发现了 ，Jill Saunders 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园丁，他显然还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好的木匠，他还是一个好的建筑师，因为他把园林的意义扩大了。他修路，他盖小桥，他会设计，所以呢 ，he is creative， 他很有创造性，他有新的创意。OK， 这样我们就比较的明白了为什么 Jill wins every time。And let's look at the last a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I like gardens too, but I do not like hard work. Every year I enter for the garden competition too.And I always win a little prize for the worst garden in the town. 读到最后我们都忍不住想笑。作者自己承认 I like gardens too, 也很喜欢园林。But I do not like hard work, 但是从不认真努力工作。I do not like hard work. Do you like hard work, Alan? I like hard work. As long as I'm interested in the work, I will work without stopping. Oh, good to know that. As long as I'm interested in the work. 只要我对工作感兴趣 I will work without stopping. 我可以持续的不停止的工作。这是 Alan 对于工作的态度。显然 he likes hard work.只要工作有趣他会喜欢辛苦的工作的可是我们这位 writer 我们这位作者呢却不这样于是呢 I do not like hard work 结果是什么呢 Every year I enter for the garden competition too 哦他也参加这样的大赛 And I always win a little prize每次都能获一个不大的奖 a little prize, 一个小的奖项。为什么呢 ?For the worst garden in the town, 是镇子里边最差花园奖。哇 ,that's not too bad, right? 你那个最差的花园还可以获奖。So, look at last sentence, 我们看看最后一句 I always win a little prize for the worst garden in the town. Oh, he has a good sense of humor, though.、 Right? 对。Alan 说的这是 good sense of humor 是一个很好的幽默的感觉 good sense 就是作者的幽默感作者我们相信他确实这样了 Have you ever seen the prize for the worst thing? Yes, in Hollywood every year when there are the Oscars for the best films at the Academy Awards, some organizations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issue their own awards for the worst acting performances and the worst films of the year. Oh. And, for example, this year I'm sure that Ben Affleck and Jennifer Lopez's movie called Geely will win that prize. 哦，说和奥斯卡每年的大奖相对应的呢是奥斯卡，不是奥斯卡了，就是有些组织呢每年都要颁发最差电影奖。今年呢就有一个啊、，The name of the film again? It's called Geely, and it's spelled G-I-G-L-I. G-I-G-L-I. Geely 这个电影呢，今年用 Alan 的眼光来看，毫无疑问要获得最差电影奖。所以我们说 ，the prize for the worst thing you've done 是非常有意思的。OK,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Thanks listeners, have a great day, bye bye Hi,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New words, new page 我想这句话呢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每次翻开新的一页呢都会有新的东西告诉大家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新的一课的复习 Lesson 14, 第十四课 The bestand the worst, the best and the worst. 一看这个题目呢朋友们可能就在脑海当中肯定会联想到这肯定又是一个和比较级相关的。这里面的语法项目呢主要给大家讲解比较级的用法不错。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Joe Sanders has the most beautiful garden in our town. The most beautiful garden. 啊非常令人神往。这位 Joe Sander 先生呢拥有我们城里最漂亮的一个花园 The most beautiful garden Nearly everybody enters for the nicest garden competition each year But Joe wins every time 几乎每个人呢都会参加每年一届的最佳花园的评选工作而 Joe 每一次都会获得冠军都会赢得第一名这一位是 Joe Sanders还有一位 Bill Frist Bill Frist's garden is larger than Joe's、哎、Bill Frist 也是一位园林爱好者他也非常喜欢鼓捣自己的花园但是他的花园怎么样呢 is larger than Joe's larger 意思呢就是 bigger 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 larger 这个概念是怎样的一个意思 Bill works harder than Joe 并且呢这个 Bill works harderworks hard 是努力工作 works harder than Joe 他比 Joe 啊工作还勤奋 and grows more flowers and vegetables 在花园里呢他不仅种花同时呢还种了很多的蔬菜 vegetables 绿色食品绿色的蔬菜 more vegetables but Joe's garden is more interesting 但是 Bill 先生的 garden 为什么没有赢得冠军呢因为 Joe's the garden is more interesting. 因为 Joe's 的花园看上去非常有情趣。He has made neat paths